长的雪，载着我的想念，飞过了地平线。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，回忆的画面，记录的语言。你说要我学着勇敢一点。 诗歌红酒，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今夜你会不会来？